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30集，初会生乱，上。众人都顺着那二师兄的视线望过去，就见在月亮桥的另一头来了一队人马，一行四人，为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身后跟着三个年轻人，两男一女。这四人骑着马，但是到了桥边，那几匹马没有一匹敢上桥的，都原地踱步还直抖。 二员工的二当家和四大弟子里的三个，严天开没在，看来传言不假。 楼上看着的那位二师兄皱眉，这酒楼上四人是谁？他们是东皇门的四位弟子，那三个男的是东皇门掌门的三个徒弟，最大那个是大师兄司徒月，一脸正直的那个是二师兄秦边，一脸轻佻的是三师兄花一晨，而那个最小的姑娘则是东皇门掌门长孙晋的独生女长孙瑶。另一头桥下骑着马来的则是二岩宫的人，为首的是二岩宫的副公主严行明，身后三个年轻的是三个徒弟严天俊、严天星和严天禄。二岩宫等级森严，入宫一律要改名，统一姓严，并且按照入宫的早晚来排字辈。二岩宫一个公主、两个副公主，以及四大弟子、八大弟子、十六大弟子，以此类推，层层分级。话说回来，那骑在黑虎挡在桥上的是谁？天底下黑虎不多，会让小孩乖乖骑在背上的，也只有开封府展昭家养的那只大猫小五了。而能坐在小五背上又那么可爱的，自然是小四子。这会儿小四子一个人坐着小五，左右看，其实长孙瑶倒是真没说错，小四子现在的情况就是走丢了。小四子为什么会走丢？这要倒回去一点来说，开封府众人浩浩荡荡南下，不过到了苏州府附近就兵分两路了。包大人的出巡队伍以及大队的兵马太过显眼，又不好安置。这苏州府是小家碧玉的风格，十步一桥拐弯就一条河，一下子涌进那么多衙役官兵，可别掉河里。于是包大人和魔宫大部分人一起先到魔宫安顿下来再说，而其余的一行人成员包括展昭、白玉堂、赵普、公孙、小四子、小梁子、林业火、邹良、天尊、殷侯、庞玉和包岩，则是先取到苏州府。这帮人美其名曰是来先暗访一下，可说白了就是来游玩的。这次南下虽然有案子要查，但毕竟主要目的是来过年和吃喜酒的，众人闲得一塌糊涂，心情好的也一塌糊涂，完全没什么要办正经事的样子。小五是带来给小四子代步的，摇摇太大也太招摇，白玉堂本来想撵他先去魔宫，可是摇摇死活不肯走，满地打滚，还发出妖物妖物的叫声，听着就跟喵喵叫似的。就在众人觉得白玉堂要嫌弃那条爱撒娇的龙的时候，白玉堂却是盯着喵喵叫的满地滚的妖妖看了良久，伸手摸头。 太可爱了。 众人扶额。于是撒娇成功的妖妖也大摇大摆地跟来了。众人杀到苏州府，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。安云墨在苏州有不少买卖，也有别院，但是展昭他们没住，因为县空岛在苏州府有一所很气派的庄园，叫武庄。这庄园太大了，里头亭台楼阁十分讲究，占地相当于一个小县城，有山有水，还有个小码头。 哎呀，失算了，这里住下三千人足够了，就该让包大人把出巡的队伍都拉这里来的。 到了武庄落脚之后，白玉堂就想着一会儿等傍晚 大家一起出去吃饭，他这段时间要洗个澡换身衣服。也是因为五爷洁癖惹的祸，他跑去洗漱的时候，唯一的两个明白人也出门了。哪两个明白人？公孙和赵普。公孙这趟去魔宫，顺便还要去夜叉宫一趟，夜叉宫众人的药应该吃的也差不多了，他准备多弄点补充一下。这一路药材都用完了，可算到了苏州府了，找药铺补货去。赵普带着一众影卫都跟着公孙一起去了，准备帮忙搬药材。小四子路上太累睡着了，公孙也没吵醒他，让他继续睡，自己和赵普出门。于是庄园剩下的糊涂人就开始出乱子。首先林业火在屋里兜了两个圈，准备换套衣服出门吃饭，可是想起来随身行李都让素清带去魔宫了，于是没衣服可以换了。 苏州产刺绣，好料子多了，你喜欢什么上了街随便买呗。 邹良也就随口说了一句，林业火一听眼就亮了，奔出去就说买新衣服。邹良无奈只好跟着他一起去，于是又走了两个。殷侯刚喝了杯水歇了一会儿，就发现天尊不见了。 丫头，你看到天尊了没有？ 天尊刚才约上庞玉包岩出门喝碧螺春听琵琶去了。 庞玉和包岩他俩能看中那老鬼，那还不得撒手没呀。 殷侯无奈了，出门找天尊去了，于是又走了四个。展昭想参观一下这座庄园，于是就带着夭夭开始在院子里闲逛。怪就怪这庄园太大，以及展护卫的方向感也实在太差，主要还是苏州园林款式太独特了，一个门洞接着一个门洞，亭子长廊太湖石，一个一个的小水潭，七拐八拐，外加上那郁郁葱葱的树木，看着哪儿都不太一样，又哪儿都好像差不多，因此半盏茶的功夫之后，展护卫成功迷路了。而房间里小梁子觉得有些肚子饿，就留下打盹的小五和小四子跑去厨房找吃的。 小梁子想吃什么？ 我想吃蒸饺。 好嘞。 小梁子说完，丫鬟们擀面剁馅给他做，一阵忙活。就在小梁子等饺子，展护卫迷路，白五爷洗澡换衣服的时候，小四子睡醒了。小四子是睡着的时候被赵普抱进别院来放在床上的，于是他醒过来发现的情况是自己在一个不认识的房间里，然后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歪着头对他甩尾巴的小五。小四子下床出门看了看，依然没见到人，而且院子很陌生，他又怕不敢乱走，于是爬到了小五的背上拍拍他头。 小五，爹爹呢？ 小五一听以为小四子要找爹爹，于是就循着公孙的味道跑出别院，跑到苏州府街上带着小四子找爹爹来了。可是到了苏州府的城里，因为人太多太密集，小五就把公孙的味儿给跟丢了，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状况。小四子只知道街上好热闹，然后他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一概不清楚。二阎宫的人被小五挡住了去路，上不了桥。严行明长相比较凶，为人也严肃，又加上他今天心情似乎不佳，就问小四子： 小孩，你是何人？为何骑着黑虎阻挡行路？ 小四子坐在小五背上，看到一个骑着马的凶巴巴的叔叔问他，也愣住了，不晓得怎么回话。小五扭过脸，看到一个陌生人凶巴巴对着小四子说话，而小四子似乎还有些害怕。别看他平日跟只大猫似的满地滚，这会儿可不干了。小五对着凶小四子的严行明就发出了一声低吼，瞬间二阎宫那四匹马吓得想转身跑。严行明一把拽住马缰绳，严天禄的那匹马腿软了就往下趴，他只好用力拽，这时候趴下可太丢人了。这次来参加求天酒楼开张礼的人不少，且都是江湖人，看到二阎宫的情况 人群中有不少还有些幸灾乐祸。楼上东皇门那几个也都笑了起来，花一尘似乎和二阎公的人有些过节，他内力也不低，就借着内力说了一句： 喂，阎夫公主，怎么了？腿软了？最近天香阁去多了吧？ 天香阁是苏州府最大的窑子，江湖人有传言，天香阁的老板霍天香以前跟严行明有过一段情，严行明嫌弃他名声不好，所以不认。霍天香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说他不是男人，没那功能。花一尘是借这事情消遣严行明的。这里江湖人太多，众人都知道两家有仇怨，于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，哄笑了起来，严行明脸都青了。二阎公是名门正派，副公主和几位弟子都是有江湖地位的，自然不能伤害个小孩。可是此时被拦在桥下了，这几匹马看来老虎不走是死也不肯过去的，总不好留下马往上走，这多丢人。于是严行明就看了小五一眼，这招其实挺常见，江湖人嘛，一切武力解决，严行明内力深厚，什么猛兽他都不会惧怕。他看过去的那一眼带着内力和威慑，普通的猛兽对上眼就得跑。可是他不知道小五不是普通的老虎，小五本来就觉得这人凶，小四子很讨厌，现在又带着威胁还有不善的内力看过来，小五就觉得这人不怀好意。于是你不善，我自然也不给你好脸色。小五转过身护住小四子，就对着严行明一声虎啸。这一声虎啸震得屋顶上群鸟惊起，河里的鱼都吓得往下沉。原本酒楼前边杂耍唱戏热闹非凡，好多人都没看到桥上的景象，也没留意什么老虎小孩。但小五这一嗓子，百兽之王那点气势全吼出来了，四周围瞬间鸦雀无声。再看二阎公那几人骑着的马直接就跪了，脚一软全部趴伏在地，二阎公的人也都差点摔下马，谁也没料到严行明这么高的内力竟然搞不定一只老虎。严行明也是失手了，这一下比刚才花一尘笑话他还丢人，毕竟他是二阎公的副公主，内力却压不住一只老虎，还混不混了？这会儿杂耍的也不记得玩了，围观的人刷啦一声回头，对面酒楼上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，望着桥下的情况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星儿，你干嘛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 你快来听，你快来听。 听什么 呀？猫儿，你是不是饿了？ 是啊，我饿死了。 今天想吃什么？ 我想吃…… 哇，这不是展大人和我家少爷吗？ 是啊， 怎么？ 这是龙图案卷集的小剧场。 哎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 多多订阅分享啦，就能收获更多小剧场。